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6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嘅6点钟啊，黄昏6点钟嘅，亦都咧系喺呢个6点钟嘅时候咧，我哋今日咧会有我哋嘅环节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 咁我哋点歌嘅对象咧，就真系快啲要点俾佢听啦，如果唔系佢好快就可能会游离呢个香港嘅水域，就系呢个嘅喺海旁嗰度见到嘅巨型黄鸭， 系啦，之前嚟过一次香港就系尖沙咀啦，今次就系喺港岛嗰边啦。咁因为本身就我记得系去到下个星期嘅，咁但系因为呢个天气各样咁啊，主办就决定就去到父亲节就完，即系得翻2-3日到啦， 计埋今日 系啦，咁所以 把握呢个周末啊，亦都把握呢个机会话俾我哋听吓，有啲咩歌，有啲咩嘢想同呢个巨型黄鸭去讲咧，啊，有啲咩想咩歌想俾佢听咧咁样， 系因为我都有去到睇啊，上个礼拜 你睇咗啦， 系因为另一半好中意，但 系 我哋去到我哋第一日去啊， 系系， 所以佢系有一只塌咗皮。 哦，你就系啱啱嗰一日， 嗰一日， 因为佢要放气， 因为太热啦，嗰一日， 佢要放紧少少嘅气罩咁， 所以之后会去睇翻有两只嘅时候系点样样，系 打靓卡， 因为佢嗰上一次嚟香港冇去睇嘅，今次去睇，我觉得。喺現場睇好有趣嘅，喺一個現實世界當中有一個咁樣樣嘅叫藝術裝置啦，放喺呢個維港嘅海，我覺得係 好正係嘛？ 好睇啊，同埋你見住佢好好放鬆啊，個人見喺度噏下， 即個人就即刻都放鬆埋。你係平時沖涼會有鴨仔陪你游水嗰啲嚟？ 冇㗎， 細個有冇啊？ 都冇啊， 因為香港通常大部分屋企都應該唔會有浴缸。 有浴缸啊，但你覺得好嘥水啊嘛，細個嘅時候。 呢個真唔環保係真嘅。 同埋因为通常香港有浴缸嘅人系点啊？有半个浴缸都系攞嚟摆嘢嘅，例如摆嗰啲地拖嗰啲兜啊。 系咁样噶咩？我唔知啊，因为我屋企冇浴缸。 因为旧底啲楼好多都有浴缸嘅，咁、 okay、 但其实有一半通常，因为你企一个人去，只系占半个浴缸嘅，剩翻嗰半咧就会摆地拖嗰盘嘢啊，摆嗰啲衫嗰啲 装污品啊、 污糟衫嗰啲篮啊，通常都系咁样。所以其实你冇乜几可会用，同埋如果你真系要浸浴咧，即系撇除嘥水嘅嗰样嘢咧，你真系要散干净个浴缸，你先至够胆坐喺度。如果唔系你唔卫生啊嘛， 呢样真。 所以其实最终点解企缸嘅出现系几伟大嘅发明就咁解。 即系所以浸浴呢样嘢咧，好多时候大家都系会留翻去 station 啊，或者去旅行嘅时候先会做啦。咁啊，讲起呢个去旅行，哇，呢、這个 tag 真系硬到。 哇， 讲起呢、這个， 你唔讲得好顺嘅，你讲完之后大家就， 系啊，哇，原来咁样铺噶。咁啊，讲起呢个去旅行咧，即系我又有一样嘢想今日分享一下，就系、是、因为就喺呢个时候咧，我有一位香港嘅朋友仔咧，非常之崩溃，因为佢人生第一次去日本睇 show， 自己一个。咁咧，佢系即系一向都系喺香港嗰度会睇下唔同嘅单位演出嘅人嚟嘅。咁但系你都知道，我哋喺香港睇 show， 香港人最习惯就系你买飞嘅时候咧。就即系一早你已经 揀好咗你會睇嘅位置㗎嘛，即係連埋個票價，你就知道你坐邊一行邊個座位幾多號 number 係嘛？你隔離有冇人坐，你都會知㗎啦嘛。 然之後話八點三開 show 就八點半 CC 然後入去，然後揾你個位坐低搞掂，再等多三個字。 香港人睇 show 嘅習慣就係咁，但係咧佢第一次去日本睇 show， 佢去睇一啲佢好喜歡嘅偶像團體，咁於是乎咧，佢事前都知。少少噶啦，即系佢都知道哦。我喺日本睇 show， 佢最唔惯嗰样嘢，佢都讲咗好耐，就系佢拣好咗嗰个票价之后咧，佢系唔知道自己坐边嘅，佢一路去到当地都未知嘅。咁啊，但系佢听日就睇 show 啦。咁啊，今日终于收到话俾佢听，佢坐嘅位置，因为其实嗰样嘢就系你买咗飞之后咧。日本睇 show 咧，採用嘅方式大多數都係一個盲買盲抽嘅方法嘅，就係、是、你買咗嗰個票價，你唔知道自己坐邊㗎， 就喺嗰個區域裏邊唔知坐邊， 你就到時抽啦，抽完佢會派個 number 俾你，咁到時就坐嗰個位啦咁樣。咁佢啱啱落機，佢今日啱啱到步喺日本落機，就喺15分鐘之前同我講話，哎，我終於收到我聽日坐嘅位置啦，跟住佢非常之崩潰。因为咧，佢本身已经系抢唔到前排嗰啲位置，即系佢已经系喺后少少嘅位置嚟噶啦。仲要因为佢睇嗰个场地系分几层嘅，即系有 balcony 嗰啲咧，有嗰啲楼上雅座咁样啦，仲要系楼上雅座差唔多最尾嗰度，而佢本身咧。并不是一个太过高嘅女孩子嚟嘅，于是乎佢呢一刻就好崩溃，佢话我早知山长水远买几千蚊机票嚟日本，想睇自己嘅偶像，最后都系睇唔到嘅，都系要隔住个幕先睇到， 坐到后， 坐到好后，咁所以佢就好唔惯咯，咁佢就即系呢一下佢有少少情绪嘅接受唔到啦，有啲崩溃啦，因为佢觉得啊，即系谂住抱住个心态。哎、我就算抽应该运气冇咁差嘅，即系坐唔到最靓嘅中间位，坐下啲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好啦，咁样点知就喺最差最差嘅位置，咁佢就觉得啊有少少越，佢本身冇谂过自己咁接受唔到，因为觉得啊可以睇到现场嘅偶像演出就已经好抵啦咁样，但系可能因为经历咗一。轮嘅舟车劳顿啦，佢落机而家又未知道今晚自己要食乜嘢啦，然后佢又人生路不熟啦，酒店又未到啦，未拖住个夹行李嘅时候，跟住然后喺度揾路去酒店嘅同时，佢收到呢个咁坏嘅消息咧，佢就超级崩溃嘅。咁啊，但 佢去日本算系好啦， 其实系 即系你日本，你叫周边啲嘢安安全全，同埋你食嘢嗰啲就有保证，你是但入去一间拉面店 都 OK， 都 应该唔会太差咁样。 系咯，即系成件事应该都还好啦。 咁但系我谂呢个系可能佢之后可能真系到地。啦，佢 settle 咗啦，住落咗间酒店，然后揾到啲靓嘅嘢食，咁个人就心理平衡啲咯。咁我都安慰紧佢嘅，我话：，唉，咁你咪当睇 show 系你今次旅行嘅行程一小部分咯。你咪当其实你今次主要目的系去旅行嘅，只不过咁啱你买到飞睇 show， 咁你件事咪冇咁嬲咯。咁样即系有啲咁样嘅情绪调节，但系呢样嘢系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咧我哋。即系唔习惯每个唔同地方睇 show 嘅一啲文化或者方式咧，有时同自己嘅期望有落差咧，系嗰一下系真系，尤其佢自己一个人去啊，冇人喺佢身边安慰佢咧，系会惨啲嘅件事。所以其实真系出发前真系睇清楚少少，或者睇下网上面啲人分享过往嘅一啲经历会系点样样，自己做好最坏嘅心理预算先。你觉得得唔得？你觉得得咁，你先好去。如果唔系嗰程机票真系。好系嘢啊，仲有酒店啊， 同埋咧嗰个叫做咩期待值啊，即系嗱，因为佢成个旅程咧，佢就系以呢一个 睇show 为主啦，咁所以基本上你个期望就放晒喺嗰度。咁我试过，譬如去美国咁啦，我又入场睇，唔系睇 show 嘅，睇棒球。咁你去 New York， 咁你梗系一系就睇 NBA 纽约人，一系你又去睇Yankee。 啊， 系啦，棒球咁，但系其实平时唔会睇噶嘛，咁啊，所以对于呢啲买飞嘅咧，其实本身冇特别太大嘅事前嘅资料搜集啦。咁但系总之有一日瞓醒觉， 抽起條筋 啊！今日天氣幾好喎、啊， 不如去睇下波， 不如睇棒球咯咁。即係冇關係嘅兩句，但係總之你嗰下好想，跟住就上網揾， okay. 然後就即日去，因為成個 trip 本身從來冇 expect 自己會入去 Yankee Stadium 度睇，但係你知有呢個地方知道好出名， okay. 因為嗰啲帽啊，你從來唔打棒球，你都會知道有嗰啲帽噶嘛。咁跟住係一個朝早瞓醒，可能十一點先至 plan， 跟住咦今日晏晝有波睇，然後你即刻買，然後食完個早餐就搭車過去，然後去到現場見到啲氣氛好好。跟住入到去，我都唔記得自己坐山頂邊個位啦。 Okay. 最緊要啲全女打，你見到佢打個波埋嚟啦。 係啦， 係啊，你見到哇， 接唔接到咧？咁樣 係啦。咁咧呢一個咧，因為個期望值就唔同啦。因為本身你冇預計會有一個咁樣樣嘅體驗咧，你突然之間多咗咧，就係一個bonus。咁即使你坐山頂位都唔緊要啊， 有加分。 我仲好記得㗎，入到去睇棒球係點咧，所有外國人咧都唔會。唔係所有嘅，好多都唔係坐定定，會不斷行嚟行去。嗰、那個 set up 你就好似香港大球場嗰種嘅，佢去到某一啲嘅層數就會有小食店啊，買啤酒。咁、 啊、 你就叫啲外國人不斷咧一家大細行嚟行去，然後就買啤酒啊，企喺度傾偈啊。咁然後佢喺小食店附近就天花板就有幾部電視啊，見到個狀況嘅咁。咁然後坐位咧，你就自己行去揾位坐得噶啦。咁好超嘅嗰陣時。 你嗰陣時有冇坐定定啊？ 我後屘有坐定定，因為我、okay. 我未試過認真睇棒球，咁、但係我係對所有棒球運動員咧唔認識，我大概知道棒球嘅運作係點玩啦。咁跟住就坐定定睇，哇！主隊梗係要支持啦，就上 wiki 開始 search 每一個運動員 啊，即係本身都唔識 㗎，真 係 唔識 㗎， 真 係 唔識㗎。你咪 search 翻主隊咯 ，Yankee 有邊啲嘅球員係啦，咁然後就 search 翻，哦，原來佢係點嘅？原來佢過去一季咧打咗幾個全壘打啊，咁樣樣，跟住同埋哦，原來呢一個係進攻，呢個係防守嘅咁樣樣。 所以你去參加一個即係尤其咁遠嘅行程咧，你要負擔起咁多，不論金錢上、時間上、體力上嘅一啲負擔咧，你真係。要做好嗰个期望管理啊，即系你唔好觉得啊，我要去到就俾一个好靓嘅画面自己先。去旅行呢啲嘢真係話唔埋嘅，你有權最後可能係一啲小意外咁樣，可能趕唔切入場咁樣都未頂嘅，咁所以期望管理非常之緊要啦。 係啊，我試過就係去美國睇 NBA 啦，我嘅期望管理就係管理得唔好啦，諗住去睇高比拜仁最後一季啦，去到仲要特登好叻仔諗住買兩場啦，兩場都冇出，一場咧佢著西裝喺喺即係球員位置啦，係啦，你有一場佢冇嚟添。 喂，算係咁啦，起碼有一場。场俾你见到佢着西装、 啊，我哋有一个朋友叫蒙维亮阿欧啊，佢过到嚟佢净系睇第二场啊，嚟到 睇唔到， 连着西装嘅高比拜仁都见唔到，跟住坐咗飞机过嚟美国三日之后就翻香港啦。 你咁容易偶像咁容易见 唔易噶，系所以你同你个 friend 有一睇已经好好噶啦， 咁系 啊，不过你可以同佢讲，其实咧睇日本嘅歌手咧，有时唔使喺日本睇嘅，喺香港有一睇嘅，即系好似呢一位咁啊。峰哥藤井峰啊嚟香港啦，不过你亦都可以讲个坏消息俾佢听，喺香港都唔一定睇到，因为飞系唔一定买到嘅。但呢首歌嘅意思可以送俾佢，叫祭典，就系讲呢个生命当中会有好多好嘢同唔好嘢发生，系希望佢喺日本玩得开心啦吓。有藤井峰之前嘅作品叫做祭典啊。なさい今なら全て受け止めるから敵対なんか押し分け、yeah. 誰に勝ちたいわけ、yeah, yeah. なかなか気づけんよね、yeah. 何もかもずっと

心中我的躯壳。 斌神，俾啲力啦！ 切，你又知我冇俾力。我觉得系每个人俾力嘅方式都唔一样，做人唔一定要下下用死力嘅。聪明少少，令自己成长得舒服少少，都一样得嘅啫。 出闯一个倒模，像对倒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貌，做最好一心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照做，一放一做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扬还能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花式表演夸张，力量变重量，另类当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喐一喐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乱玩手指，微微目光是住群思中似乱跳字，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数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四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尽事自动生事，就像多声道乱直入血刺，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幼稚，你我有试过试定存在意义，布偶是断缆制造悬疑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前门字却变副字相当好，再去终止这种飘逸，从开始告别过去，从头贯慨现在开始。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dummy, 带嚟有姜涛嘅 Dummy， 再者要用力都可以尝试下用喺唔同地方，唔使一味净系用喺一个地方嘅。 Come and taste me。 受听从指令，大队键盘上稿地发号施令。要一放三调查，独立得乱查乱压，别一动又话人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有啲当代个人作风，认真分清楚弱阵，稳重太浮傲 ，no need to worry about our new hood。诺言继续播，你个冷漠失掉我，就要狠角色轰炸在座。 好似呢一对嘅女子组合咁啦，推出咗几个唔同风格嘅音乐作品，嚟到今次呢一首《一把火》，尝试 EDM trap 嘅风格啦。咁但系呢一段时间当中，好多嘅歌手、好多嘅团体亦都尝试紧新嘅路向，包括佢。 细个一刻我已经有个态度，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I like to be mysterious。做个怪宝宝 ，no，I don't think so。 以内在少年自信是偶像，份情爱制，但要个指定。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转两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跑步结束一吹，冻奶个绝冷绝，随便定像，点点击爆炸。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每天在世界送上一点坏， 跟着叫 rap 又惊讶，但被大烟标收埋。 Bad bad bad boy， 豪言在思想不应那么贵，我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 Bad boy here we go， 我要兑现新一代。 Bad boy here we go， 玩这世界 自从跳出呢个制度，是第世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似你就矮个，要多几个心心加埋。 以内在少年自信是偶像，神情外制，但要个指定。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 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超低逼超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定活着，连点击爆炸。现在越坏越异想，内心根本无理想，这世界已变了样。 谁说这是沦丧 ？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 听住叫 rap 又惊讶，但未大意。思想不应那么贵，无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 风华乱世，曾令偶像有包袱， 亦都见过几狠样。 终于答案上， 期望也一直向上，末世无人能成全那美好，何妨来崇拜一点坏。 We are bad, bad. Bieber 吴启扬 Bad 是不是有少少不认得这个 Bieber 呢？Venus 林子毅 take a break， 当你身边有好多嘅框架，当你身边有好多嘅墙壁俾你撞咗落去嘅时候，你觉得好攰，可以尝试俾自己唞一唞。 好速度，乖乖乖，我知道，打打打手指毛，跟他的心意再输一铺，好好。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it did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再我发誓，片言压止你孤寂，睁眼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用收勇气趁势，敛出朵加兴奋剂。 Loco, loco, diamonds on my wrist, watch me glow, glow, glow. Thinking in the glow, no, no, no, no. Watch me on the top, say hello, say hello. Counting all my cash, I'm a natural, natural. Money ain't a problem, I know where it go. This is my flow, watch out with my death flow. So you better pack and go, when I'm full, yeah, no. Cast a trash talkie, I can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if to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 难在我发誓，偏要压止你估计，睁眼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就摆着富士跌地，有闪有多的跌地，虚伪。其实我发誓，惯上你几分的计，这个错我一点废。又转又对，其实我发誓，就不变乖乖坐低，用枪领委委离归，击毙。其实我发誓， 你苛刻看低，就苛刻发挥。 呢个世界咧，有时候唔需要对自己太过苛刻嘅，因为就算你唔敢做。都有好多人乐意代劳。两首嘅作品，包括有 Gladys 李定君、破客，同埋佢系马天佑最新拍档作品《手指指》。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 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这坡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喂， 冇错，咁啊，今日咧我哋嘅点歌对象咧就系嗰只巨型嘅黄色鸭鸭，漂浮于呢个海上边嘅。 点解讲叠字啊？ 可爱啲咯， 因为有两只。因为有两只，所以佢系啱唔啱？ 系上个礼拜有一只，今个礼拜又有翻两只。 上个礼拜你就可以叫佢做巨型黄鸭，而家就系巨型黄鸭鸭。希望大家唔好转台啊 ！Sorry 啊， 心谂做咩啲主持人啲智商而家系咁样样嘅咧？ 冇啊，因为回复童真啊嘛， 系睇完就好有童真， 系啊，个人就开心翻，回复翻青春，年轻翻晒嚟啊嘛！ 但我都未睇嘅，睇下今个星期嘅周末嘅时候，我未抽到时 间。睇唔到咪上 Google 睇住先咯，同去唔到旅行上 Google 睇一样嘅啫。 唔系啊，因为十年前我错过咗一次噶啦。 咁唔争再错过第二次。 唔系你错，你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 不过有啲唔同，上次你错过咗一只，今次错过咗两只。究竟系咪十年后有机会再睇？你真系唔知道有啲嘢。系啦，咁啊，我哋就点歌对象就系黄色嘅巨型鸭鸭， 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听听今日我有啲咩歌，有啲咩嘢想同呢只黄色鸭鸭讲先。 亲爱的黄鸭，你好啊，终于都见到你回来了。记得十年前你来到香港，我错过了见你的机会。当时我觉得没所谓啦，咪又是公仔一只，看不看都是这样的啦。但当你十年后再次来到香港，我觉得同你产生咗一种莫名嘅共鸣啊！呢几年系咪好多人同你讲加油呢？我哋呢啲咁上心嘅人，就真系会一路加一路加，好惊冇办法达到人哋嘅期望，于是咪唯有顶硬上咯。一直去到临界点就爆嘅时候，先明白原来学识放松都好紧要噶。点解大家成日喺你隔篱讲加油加油？但就好似好少听到有人话放松啲啦咁样嘅咧。自从见到黄鸭你，我就明晒啦。因为喺我哋每个人心目中，你都有一个理想形象，觉得你就应该胀卜卜、圆碌碌，轻微嘅巢皮都会破坏咗你喺佢哋心目中嘅形象。于是乎就不停咁为你打气，同时间无形中为你制造咗一啲压力。当呢啲压力不停累积，咁最后咪会爆咯。不过比起其他地方嘅黄鸭，你算好彩㗎啦。曾经有其他地方嘅黄鸭因为不停充气嘅关系，最后成隻爆咗。比较起上嚟，起码都有人知道你几时带压力，识得帮你放弃排压啦。係就係会颓一阵，不过最紧要企得返起身啦嘛。爆咗就乜都冇㗎啦。 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歌俾你，唔系帮你打气嘅，系想你放松下。做人好，做鸭好，唔好为咗一夜成名，下下谷到咁尽啦。张曼芝，暂时没有名字。怕热又想去打卡嘅奔尘上。次为呢一只鸭鸭送上，系呢两只鸭鸭送上，有张曼芝嘅《暂时没有名字》，系佢哋都好似冇名嘅，迟啲帮佢改咯，一个 Peter， 一个 Mary 咁样咯， 差就 Peter Paul and Mary 就可以， 下次三只嚟 Peter Paul and Mary 好啦，听下我又会讲一啲咩啦，同阿爸， 亲爱嘅巨型黄鸭，你好啊！十年前你嚟香港嗰阵我就冇睇过，但十年后嘅今日你再嚟，我哋终于见面啦。今次你仲带埋个 friend 一齐嚟添。不过啊，上个礼拜我嚟探你嗰阵，你个 friend 就漏咗气。不过佢层皮仲浮咗喺你隔篱，其实个画面呢都几搞笑嘅。我发现嗰日望住你，你系笑笑口啊，咁喺度岌下岌下岌下岌下，其实我都觉得望住你都几治愈噶。同埋咧，你要谂下喺一个现实世界嗰度，竟然摆咗你喺海上面，就好似有一种咧睇紧嗰啲动画啊或者睇紧戏嘅感觉，令到成个维港突然之间变得好唔真实。其实嗰下咧个人都几放松，都真系令到我有一种休息嘅感觉噶。 嗱，过去咁多年你都去过咁多地方啊，其实你对香港呢度咧有啲咩感觉咧？你有冇觉得呢个地方啲人嘅节奏好快啊？系啊，呢度啲人真系咁噶。我嗰日都见到咧，有人嚟特登影张相，打个卡，跟住就走噶啦。其实睇啲乜嘢唔紧要，最紧要就可以 post 张相 at like 啊嘛。我估其他地方嘅人可能真係会有一个晏昼吓，拎晒一啲嘢嚟露营，坐喺草边望住你，然之后睇一个下昼嘅。喺香港唔係冇嘅，少啲咁咯。不过我觉得你都劲啊，今次你嚟到都几融入到我哋嘅节奏啊吓，留一个礼拜就走啦。希望下次你再嚟嘅时候，你个样子都可以系咁开心，而我哋都仲可以开心咁样见你啦，一路顺风啦，鸭鸭。三十几岁人走嚟揾童真嘅波城上， 世界太怪，秒秒也被震撼。辗转反侧，探一刻光分，为了追光，学会分心。霓虹灯诱惑人惶恐的心，如世界试探我，引诱我下陷。红酒跟香槟都很吸引，面对缤纷又未够深狠。人的快乐常燃烧光阴，如世俗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来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世界变太快，慢慢有动静。少少不懂适应，连我心境混乱也清醒，何必过分沉迷光跟影。如世俗颠倒，人也要走好。无需不安，不必贪心，不需太过羡慕。深呼吸，点一盏灯，只走我那大道。沿途无人注视，走我路。沿途人人注视，走我路。不怕乱流，再美的美，再痛的悲，也算上我的所有。开始渗漏。世界的光，世界的影，永远有太多虚构。终向逆流，哪怕辛苦，哪怕伤口，哪怕会满身湿透，不怕乱流。再美的美，再痛的悲，建构者拿一丝不舍，一首歌走好。 隔篱有布志伦嘅派台歌，歌名叫做《光之道》啊。 系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啲听众想点啲咩歌俾呢个嘅黄色小鸭鸭咧，大鸭鸭咧都唔系小鸭鸭，大鸭鸭。咁啊，有好多嘅，即系有啲系就想点啊 ，Windy 嘅《没有你的新学期》啦，有啲系想点 Miss You Goodbye 啦 ，Aga 嘅作品咧，有啲想点 Esther 刘子君嘅《浪漫后群症》啦。咁但系佢哋又冇解释。 咁啊，我覺得誠意唔夠嘅，咁啊揀一啲有誠意啲嘅。 呢個好有誠意，佢淨係一個創作故事喺背後。 係啦，咁啊佢話咧，小鴨子追隨住夢中情人嚟到香港，但係俾佢誤解又係一隻普通隨波逐流嘅污糟兒。小鴨子亦都感覺到壓力太大而泄氣，所以佢選擇翻去好好洗面再備戰。 哇！ 終於鼓起勇氣解釋清楚隨波逐流嘅意思係樂天之命、安分守己、快快樂樂做自己，終於得到認同，被愛下去無用單拎一個。而呢個可歌可泣愛情故事亦都得到市民嘅重讚， 好嘢好嘢，你都得到我哋重讚， 係犀利。 裏面擺咗咁多洪家豪嘅歌名喺裏面寫成呢個故事，好啦，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首洪家豪嘅《污糟兒》，因為你形容佢係一隻污糟兒啊嘛，就 混和着期待來躲進去，畢竟你在場就無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低洼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污水快浸掉半边。 走住后面， 就当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次，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逐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愿没坏事滋生，混逐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黑污水里浸没每天。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 梗系有洪家豪嘅呢一首《污糟兒》，亦都系意思非常之配合。 虽然里边有好多 hidden 歌名，但啱啱讲个浮浮沉于水里，未见未来啊，几好，拣得几好，多谢听众嘅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威尔斯医院为一个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冇开启输注管的活塞，婴儿其后死亡。威院管理层召开记者会，承认院方临床处理上有缺失，就事件鞠躬致歉。事件将会呈交死因庭作研讯，院方将会成立根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今次事件，八星期内向医管局提交报告。行政总监钟建礼话，院方有派出临床心理学家支援婴儿的父母，涉事的医护亦都相当哀伤，情绪受到困扰，现正休假。他强调，家属就事件表达非常不满，如果家属需要追究，院方一定会提供支援，亦都一定会承担责任。钟建礼话，希望检视可不可以提升仪器的敏锐度，亦都希望委员会检 檢視能不能夠改善護理程序。他又說院方已經即時要求醫護人員要保證活山正常開啟，希望可以堵塞漏洞。海关和渔护处在上个月进行联合行动，打击濒危物种走私活动，一共检获大约 5.3 吨怀疑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2200万。行动中一共侦破24宗案件，拉了14个人。海关说24宗案件中13宗从旅客渠道破获，涉及大约10公斤濒危物种，包括花旗参、活龟和兰花。至于货运渠道的案件一共11宗，涉及大约5290公斤怀疑是濒危物种，包括鱼翅、花旗参和干海马等。其中一宗在两个澳门抵港的40尺货柜中检获超过5吨濒危物种鱼翅，估计市值大约2100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气炎热，随后一两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七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康乐园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就去到利安苑，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东行去狮隧就排到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来回方向近住怡和大厦一段比较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船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车龙而家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清丽苑的车龙去到笔架山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经历三年艰苦学习，高粱退级成为中尉，而顾一野亦升任为连长。在即将展开的演习入面，这对惺惺相惜的战友竟然发现部队出现训练作假的问题。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师傅，搞定装修未啊？ 未啊，我仲要用好好抖手机应用程式搵回收箱嚟处理剩低嘅少量建筑废物。 点用噶？ 先预约，再将废物分类，就可以拎去收集点啦。除咗一啲偏远地区，服务大致上已经覆盖全港各区。有回收基金嘅资助，视乎废物量，回收费用随时同一个下午茶餐差唔多。 好好抖， 回收建筑废物好帮手。 大家唔 唔知喺首爾地鐵站嘅時候，有冇見到月台咧屏幕上面會黐咗啲詩句噶 ？Language Academy 韓語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咁可能唔認識韓國嘅人見到，可能以為係叫你小心月台空隙咁，但唔係嘅。咁其實韓國一年一度嘅詩嘅徵文比賽啦，勝出嘅作品咧就會黐喺月台嘅幕門上面嘅，係 啊。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长跑运动员谢俊彦，我自小才认识港台，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 联系香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女子组合 TWICE 在日本都已经推出他们第十张的作品了，今次在六月头推出，点击率的时间已经超过230万次，作品的译名叫做晴天，希望大家可以望住落雨阴天的时候仍然心情都可以调节到有阳光一样，由他们不断唱出哈哩哈哩晴天晴天，是希望带动到大家的心入面每一日都可以展现出灿烂阳光的微笑，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TWICE 哈哩哈哩。今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TWICE 哈哩哈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爸爸最巴闭， 喂，骚动音乐嘅波城啊！我爸爸系一个好有条理嘅人，佢最叻就系用嗰啲电脑嘅试算表啦。佢仲逼我细个暑假嘅时候要用试算表整好晒每一日要做啲乜嘢。细个咧，佢觉得好烦啦。大个咗出嚟做嘢就明白，爸爸原来传授咗一样好劲嘅技能俾我啊！爸爸，你系劲嘅。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嚟到星期 Medium Friday Mix 啊，今日同大家听一个音乐类型咧，叫做 Color House。咩叫做 Color House 呢？其實等於之前我哋都會有喺呢個環節介紹過一種叫做 Color Bass， 係 Dubstep 嘅指分類啦。而當用上 Color Bass 嘅聲音設計一啲聽落去好七彩繽紛啦，甚至乎有一種水質感覺嘅聲音，放喺 House 嘅呢種音樂嘅框架之後，就會形成咗 Color House。 第一首嘅 Color House 作品咧叫做 Falling Down， 其中一位 producer 就叫 Nusby， 全名系 Nuzb 啊，咁系一位巴西嘅音乐人嚟嘅。我谂喺 Color House 呢一个 term 出现之前，佢一路做紧嘅音乐，啲人会形容系 Future House 啊，或者佢自己会叫做 Retro Future。咁佢嘅叫做提高知名度或者成名啲嘅作品咧，就要数到啊。Nusby 之前在 Martin Garrix 旗下的廠牌 Stamped Recordings 那裡推出過作品，亦都為他換來在 Tomorrowland 表演的機會。Color House 咧就好似幻想住一啲水喺度啷下啷下喺度流动紧咁样，特别喺呢啲落雨天咧，我自己都几中意拣呢一类嘅音乐嚟听嘅。听我呢一首嘅作品咧，嚟自 LA 嘅音乐人，名字叫做 Ben Duan。Ben Duan 嘅 Emerald 之后咧，有呢一首作品叫 Need You， 呢位 artist 嘅名，佢嘅全名系 DIGEX。 住落嚟呢一位嘅 producer 咧就嚟自哥本哈根嘅。佢嘅 artist name 全部系 Thykier， 可以读做 Fikir。咁佢亦都好受喺法国嘅 house scene 所影响嘅。I'll be your answer.Color House 呢啲嘅作品啦，会听到佢都几受唔同类型音乐嘅影响。除咗 Color Bass 之外，亦都会有一啲 Future House 啊、啲 Future Bounce 啊，甚至乎嗰啲 Deep House。就好似呢首叫 Your Answer 嘅作品，话想喺间 Lounge 里边听住都啱数嘅。这首作品比较早期的2020年已经推出的了，但是都有 Future House 的影子在里面。同时也有很浓烈的 Color House， 因为 Color House 这个 term 可以说是上年大概年初的时候才好像很正式地被命名。 听呢首作品叫做 No Place， remix 嘅朋友叫 Room in Silver。呢位嘅 producer 嚟自 California 啦，咁佢改呢个 artist name 咧，佢话2014年已经开始用紧噶啦。因为话说有一次佢发梦见到自己罗马行紧，然后见到埲墙嗰度咧有一啲液态银色嘅嘢咧喺度渗出嚟，就系呢个梦令佢改咗呢一个 Room in Silver 嘅一个 artist name。呢首作品名字叫做 Not Easy。老实讲，你要定义一啲嘅音乐咧，的确系唔容易啊。啱啱听过嗰首咧，就叫 Never Before， 系 Frost 嘅作品。作品其中一位的 producer 咧，佢 artist name 全部是 JINGBY 啊，嚟自瑞典一个都叫做 EDM 的大国啊。佢12岁左右开始就整歌啦，跟住同另外两位朋友合作呢一首叫做 Not Easy。 讲到唔同嘅音乐类型啊，唔同嘅音乐种类都会有一啲牵头人物嘅。讲到 Color House 嘅话，就要数到呢一首歌嘅制作人叫做 Mo Falk， 呢位嚟自德国嘅 producer， 同时都系呢一位 DJ 咧所去创立嘅名嚟。曾经有拍过一段片解释过即系 Color House 呢件事嘅，佢有段时间自己好中意听 Color Bass， 不过就系一个 Dubstep 嘅规格。究竟用上同样嘅声音设计嘅一种方法摆 House 度会点呢？所以佢上面其实年头已经推出咗呢一首嘅作品，都几系一首好定义咗 Color House 嘅一个作品嚟嘅，歌名叫做 Colors。